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玄武门西侧的长春街是北京老城一条重要的交通干道。这条热闹繁华的道路过去被称为向来街，是明清宫廷饲养的大象前往护城河洗澡、百姓沿街观象的重要道路。通过环境整治，长春街地铁站两侧的车棚将拆除，腾退出的空间将布置立体花坛，根据原向来街的历史设置大象主题园林雕塑。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2017年9月，北京市场预计有17个项目入市，其中北京本地有15个，河北张家口有2个项目入市。从产品类型来看，多以改善户型为主，甚至很多以别墅产品为主，别墅的入市量占到了59%，尤其是六环以外的项目。为了帮助老旧小区居民安装充电桩，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老旧小区有了新举措，物业协调小区内专门区域设置充电桩，并且享受平价电价。近日，通州区市政市容委通过对系统升级改造，开通了公交一卡通租还车功能，在全区610个租赁站点试运行。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上断了线，消失人海里面，我的眼终于失去你的脸。再等一回，奢望流星会出现，愿如果真的实现，爱能不能永远？明天或许来不及变，但曾经走过的昨天越来越远。被惊醒的眼泪，说不出的想念，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被惊醒 永远，明天或许来不及变，但曾经走过的昨天越来越远。北京写的眼泪，说不出的想念，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开双手的瞬间，爱撕成两边，没记性的眼泪，说不出的想念，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没记性的眼泪，你哭红的双眼，的诺言淹没在心里面，我抬头看着爱不见，整个宇宙都流眼泪。 今年九六九零芝经典五周年，九月五周年台庆月系列活动鸣谢赞助支持单位：九仙网、北京燕京矿泉水水厂、蒙特泉酒业、蟹老板阳澄湖大闸蟹、北京蟹岛度假村、SNS 女装联合庆生单位、众信旅游、福奈特洗衣服有限公司、北京蒸汽雷日 DS4S 店、北京莲花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唱吧卖送 KTV 酒便利、携程旅行。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和志趣相投的人一起旅行是一件美妙的事，那么和经典九六九的主播一起去旅行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从即日开始，经典九六九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遇见最美的风景主播带你去旅行自驾游招募正式启动了。九月十五号到十七号，和主播一起在金色的贡格尔大草原上享受最美的秋景。本活动于九月十三号截止报名，报名请拨打51751969。

自古通往名利的路上有各种方式，自我、狂妄、高声叫嚷、骄矜浅薄，但那些睿智的人往往活得低调沉稳，他们爱惜名誉，像鸟儿爱惜羽毛一样，他们知道没有人品支撑的优越感是行不通的。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低调的人大多举千钧若扛一羽，拥万物若携微尘。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成功人士这个本身概念都很模糊，

世界，开放在温暖季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齐秦为